现在已经是月尾了，你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揀选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第三節，嗱咁而家我哋就講呢個 Doctor Strange 啦。咁後邊阿基督哥過唔過癮啊？ 係過癮，但係呢個好似 Matrix 都穿過癮。 冇啊，呢個咧就太多啲嘢值得講啦嚇。咁啊，其中一樣嘢我疑 問，呢個 shot 就叫丙到佢靈魂出竅，照到佢靈魂出竅 啊！嗱，我第一個疑問咧，佢係咪抄周星馳嘅月光寶盒？ 哦。大家都看出你不能否認他這個導演呢他裡面呢我覺得他是有 這個我真 的、這個、是有心玩的東西的 我覺得真的要小心一點他是不是抄周星馳的月光寶盒呢可能未必是可能周星馳是抄其他人的、 你可以這樣看因為他這部戲呢、不單止是其中一部呢你說得到呢因為其實大家聽完都說哇月光寶盒來的 真的過了 這樣樣就不止點鏡因為有幾個如果你有看近期的香港電影這一班人即是今次拍《一奇異博士》那班人就告訴你他們都有看港產片還有他們告訴你可能你不喜歡那些港產片 他看完 他看完然後他告訴你我們明白他這部戲想說的是什麼東西即是說這套港產片正是正在哪裡來去玩到這件事出來的 這個就是正正我今天為什麼我第八次看完我立刻要做的原因對於那些在、可能特別是、所謂在97之後出世啊或者甚至是沒有經歷過我們在、放學的時候回去看粵語殘片那段時間、他們會有一個很先天的看法就是荷里活所有東西都是創新其實不是的、其實荷里活抄好很多東西、這套片呢抄了什麼呢我有一個最簡單的形容呢這套片是鬼佬如來神掌 或者是袁和平的那個奇門遁甲 不是他們差得很早、因為我估計他裡面的造型、或者那些即拍法呢 尤其是一個手勢、 哇這些喂這些老實說這些如果不是在曹達華年代那個年代差回來我都不知道在哪裡差回來 是吧事實上是有的因為我 都有個荷里活的他們即是那時我們那些 在美國的即做電影的那些朋友呢、他們都說呢即尤其是 George Lucas 和、Spielberg、尤其是 Spielberg 呢他裡面呢即有個小組、那些小組呢就真是呢即在那個時期叫80年代的中期那段呢、已經開始呢就找很多古典的香港片不是就這樣叫80年代新浪潮的電影、即連那些叫做之前有的好像你說的那些武俠片、香港的那些武俠片 是神怪武俠片 他就將他呢即找一些即找一些叫那些叫做是即 ABC 啊或者即真的香港人那些呢就將個故仔講返俾他聽、即做一個 final 呢即研究呢種叫武俠片的呢種咁嘅類型是怎樣去做出來的、所以它裡面那裡就不是講假在那個你看那個星球大戰的那個第三集呢大家都其實都覺得很笑的就是哇為什麼那個、原來 Luke 和、Pinsenia 原來是兩兄妹那些共偉中國那些這樣的故事來的呢、他都是有這個這樣的裡面呢他就是研究那種叫東方有很多戲劇是怎樣來推動這樣來整 的我講這件事那個最基本的個希望呢就是如果你觀影的年齡呢是淺同埋你冇經歷過睇好多好多粵語殘片，特別喺五六十年代打後嗰啲， 先學港聯嗰啲咧， 先學港聯嗰啲咧。你如果即係睇到片嘅時候咧，或者睇呢類片嘅時候咧，其實你要重温翻你要睇下佢哋抄咗我哋幾多嘢，就唔好 complain 即係而家我哋點點點點，因為原來我哋自己有一個寶庫喺度，大家就禮失而求諸嘢。 其實咧，就喺香港嘅電影人咧，佢都有呢種咁嘅叫做信心嘅，因為咧，佢只要你拍好你自己嘅戲咧，你會知道咧。 你嗰啲即係你拍得好咧，就唔怕冇人去欣賞嘅。嗱、嗯，咁佢依個咧，你其實講嗰個好關鍵嘅就係、是、一直以嚟咧，就係、是、西方唔單止係荷里活咧，佢對於咧即係我哋七十年代嘅一啲功夫片咧，都係好鍾情。依、這個就係已經公開曬嘅啦。 你而家去到另一個層次啦，而家係武俠片啊嘛，係神怪武俠片啊嘛。 個神怪武俠片佢做同埋最關鍵佢要講就係佢裡面嘅有一種叫東方嘅精神啊。呢、 嗯 這個就直頭係呢個奇異博士咧，就喺漫畫嗰度咧都已經講出嚟。佢點樣讓東方？我哋去學，去學翻一種咧，即係嗰種叫做係即係同西方武嘅一種技術，一種武器咧、 嗯， 就係佢個關鍵嚟噶嘛。Doctor Strange 嘅呢個古仔嘅題材，仲有一樣嘢啊，你知唔知呢套戲咧，其實係仲抄咗一個咧近期嘅今年嘅一部香港片。 嗯， 佢講俾你聽，嗰部香港片佢哋都有睇。你知唔知邊套香港片？可能你冇睇過部分 是、啊、 就是杜琪峰的三人行、 哦、 開場的時候呢你看到這個男主角、這個、就因為三人行已經即很久了還有很多人都說不好看、 嗯、 但你看回吧這個是開頭中間結尾一模一樣開頭就是在那個手術室音樂他要跟音樂的 rhythm 那裡而要做一個手術是最重要的手術拿的東西出來趙薇就是完全做的東西一處理一模一樣一模一樣到這個電影裡面他就說我就要用這段、 嗯、 因為他要講香港這一段、 嗯、 而香港這樣東西他就玩這個因為他這個戲的主題就是兩樣東西、嗯、jumping 和 looping 嘛、 啊、 這個 Doctor Strange 最厲害就是他可以 jumping 即由這個空時空即由一個叫可能紐約我即刻可以跳到去香港的這個就叫 jumper、 嗯 啊、跳過去、啊、而 looping 就是說將兩個時空搭到一起的、啊、他就將那個故事的那些戲裡面呢就放了下來、啊、你說如果、overreach 穿了附會那 ending 香港那段你還沒看 嗯， 嚇、啊、嗰段咧，一睇完咗之後嗰時，你就會睇到咧，依、這個戲咧，佢度玩緊一種咧，叫我哋就一直好講叫塔羅式嘅嗰種互聯啊， 嗯， 啊就玩到呢樣嘢真係相當之有趣嘅，佢唔係叫做抄橋，而佢咧就喺度玩緊一樣嘢，就話佢喺呢個 concept 咧就好明顯嘅講俾你聽，呢、這個叫做係倫敦、香港、紐約、香港就係中間嘅嗰個位嚟嘅。 嗯 咁咧就呢個就變成咗佢今次咧，亦都好似應該下一集咧都會變成一個關鍵嘅位置。 嗰、那個其實係股票市場。 係啊，股票市場嚟㗎，先開就巴黎倫敦先，一定會過嚟。 係跟住香港。 亞洲咧就係香港嚟㗎，然後就去紐約。 頭先你提到嗰、那個喺開頭個手術歌咧，就係、是、後邊呢、這個我哋好中意嘅 Chuck Mangione 嘅其中一個名作《Feel So Good》。 係。 咁另外一隻佢提到但係冇出到嗰個就係、是、有啲人都 complain 嘅就係、是、Bob Seger Kathmandu 嚇加勒滿都啊咁呢個我哋唔講。那些小兒小細藝嘢嚟啊，有個疑問啦、 嗯， 拍成咁樣啦，咁點解佢哋即係有冇諗過就遲啲揾蜀山轉荷里活改編拍一次咧？ 唔使去荷里活拍啦，你而家上大陸拍都得啦。應該我哋啱啱最近都講啦，應該要有第三集嘅蜀山就係、是、嗰、那個係嚇。因為咧，佢最主要咧，我呢個電影咧，佢裡面佢掂到嘅嗰個咧，就都未曾上到蜀山嗰度，就因為 佢未到， 即係希望啦，阿生， 佢未到蜀山，蜀山就更高個層次噶啦， 已經天上天嘅嗰、那個， 嗰啲就而家佢哋未去到呢個 level 嘅， 但係佢所講咧就係佢用嗰， 唔係，但我睇完之後，我覺得喂，你話拍蜀山傳都深啦，但係咧你話。喂，如果佢將嗰個故仔降低少少， 係， 即係你拍成咁都得啦。咁《蜀山傳》話一定係 hit 到雲啦。如果你即係肯抌錢落，肯俾心機落， 會嘅。因為咧，佢喺行內咧，荷里活行內嗰度去睇《蜀山》咧，兩度《蜀山》咧，佢哋都評價都相當之高嘅、 嗯。 因為佢唔係講佢嗰個叫。技術性是不是做得很好，因為它裡面呢即你會看到我們即那個叫視覺特技呢、嗯、即怎樣都不夠荷里活的有這麼大資金、啊、或者時間、啊、 不是這件事我要補充一下，你說那個技術當然不是，喂，但係啲人物嗰、那個即係造型啊，啲嗰啲功夫，喂，你功夫真係我睇頭先講嘅套全部追唔上我哋嘅， 追唔上， 全部都唔掂嘅。 佢最主要就係嗰個叫做呢、這個戲都好強調嘅嗰樣就技術啊， 嗯， 一個叫做係佢嗰班全部係嗰啲你可以話咧，佢就算係奇異博士咧，你會睇到佢喺個醫即係喺佢個醫學界，佢哋嗰個叫做係咩啊？神經外科嘅專家嗰度咧，佢就獨一無二，佢已經咧就去到嗰個最高境界。 嗯、 但係咧咁佢咧就即係依種咁嘅技術咧，當佢一個意外之後嗰時候咧，佢要想揾翻佢自己依種技術。 用我哋嘅講法， 嗯， 就係、是、個法有武功，係佢要揾重新揾翻武功，係 啊。 咁所以呢個就係如來神掌嚟嘅， 係七年啦。神掌嗰時就佢全部就俾人打爛曬面啊咁啊嘛，林建飛嗰個人啊，咁佢裡面咧就係咧講一個即係好多時咧一個叫舞者或者你一個叫行者啦 ，walker 咧裡面嗰度咧，佢最重要就係佢擁有嘅嗰種技術，佢有冇 lost 到？咁而家佢嗰個古仔咧，你都睇到今次嘅個故事其實有點簡單咗嘅，佢唔係好入嗰正題嘅。咁但係咧，佢簡單嗰時佢就係得講出一個 concept， 就係其實你話咧同蜀山對比嗰時候咧。佢就呼應嘅就係話，佢喺度揾緊嗰個叫即係揾翻自己個嗰個叫做係嗰個叫做係技術之後咧，就等同於第二集《蜀山》裏面講咧，佢要 find out 嗰個叫何謂大殺傷力武器啊嘛。 嗯 啊，咁佢裡面咧，你會睇到佢嗰個 idea 咧，佢裡面咧即係都講咧，即係話從西方去揾嗰種技術嗰樣嘢咧，都係嗰種技術咧，就即係好理學嗰方面嚟嘅。你睇，但係佢最重要咧，佢講咧，佢喺嗰刻嗰時，佢要明白到咧，一個人你技術咁高超咧，你就要有埋你自己嘅嗰個 mind， 你自己個意識，你嗰個心嚇心靈係點？ 個主題咧，我哋第四節嗰陣時會講講啦，咁樣嗱。但係你如果睇嗰個漫畫原著同埋嗰個即係戲嗰度，你睇到咧就係、是、個影響喺邊度啦。嗱呢啲就好明顯啊，啲武俠。畫片嘅造型嚟噶嘛，啲手勢嗰啲 係 嘛？ 唔係呢係啊，呢、這個即係直頭係就係、是、直頭係你會睇到第一集蜀山都常用咧，温、 啊、 劍成盾咁樣， 係咁我哋爭在冇呢下咧，即係嗰下徐克咧，阿鄭少秋做嗰下嗰下劍出曬嚟嗰下嘢， 一整又有72把劍咧、啊，一齊咧就 遲啲有啦。我擔保遲啲第二三集一定有呢個造型啊！ 佢最重要咧嗰個分別咧就係佢對劍。嘅嗰個睇法咧，佢就一直有好迷茫咧，就係、 是、佢都未有劍，佢都未出劍。 係啊，佢東唔係，就算佢冇，係佢第二集就有取噶啦、啊，因為阿雷神就會出取噶啦嚇。咁佢、因為佢劍咧，佢最重要咧，喺東方，尤其是你話蜀山嗰、那個嗰樣嘢嚟講咧，就其他武器咧，佢唔係太注重，但係劍係對人嘅那個重要咧，咁佢裡面咧就真係好多好多， 唔係仲有啲法器啦。佢今日有講少少法器噶嘛， 個筆啊嗰啲咁樣入 嚇。後邊呢個大家要睇睇，呢個咧其實抄希臘神話嘅，呢個就係 Medusa 啊， 嗰啲唔講住嚇。嗱有 part 好重要講嘅，幾圖應該發表多啲意見啦。拍香港嗰 part 你覺得即係點咧？ 佢香港嘅 part 嗰度咧，佢基本上咧，佢喺個片場嗰個拍 嘅。係咯，點解要片場拍咧？ 佢因為佢要愛嘅一個氣氛咧，嗰、那個唔係一個叫現實嘅氣氛嚟。 嗯。 啊，因為佢裡面咧，你會睇到佢就算咧，佢係拍嗰個倫敦同埋係紐約咧嗰兩段咧，佢都係俾你睇咧，佢將依個倫敦紐約咧，佢東方化咗佢咧。就是、雖然佢嗰同原本嘅嗰個畫裡面咧，都有啲嘢相近，但係佢就加重咗咧，就係好嗰、那個將嗰個 Interstellar 嘅嗰個叫第五次元嘅嗰個地方，就放咗落嚟就加埋咧，就即係藏物嘅嗰個叫曼陀羅啊。 係，佢入邊好多曼陀羅 嘅。曼陀羅嘢嚟嘅。啊。咁所以佢嗰啲建築物咧，你都突突突突咁嚟去喐咧，嗰個咧就係嗰個 Interstellar 嘅裡面嗰個叫入嘅第五空間咧，嗰個咧再將佢曼陀羅化，而咁佢具體咧就用視覺咧嚟講講俾大家聽咧，即係話嗰個第五次元嘅個空間嗰個即係設計 Interstellar 嘅嗰個科學家，佢嗰個概念咧就講話嗰個空間咧就亦都係咧，即係有一樣嘢啦，你會睇到咧佢裡面。對出嗰度咧就不斷重疊又重疊咧，同我哋睇嘅嗰個即係現實嘅世界咧就有唔同。但係佢將呢個概念咧， 嗱呢個就唔係 放咗落去嘅咩？ 但係咧，因為啲西方神秘學入邊嗰煉金術咧、 嗯， 都有好多呢啲嘅，咁、所以入邊咧好多神秘學符。點解呢個就係點解我話咧？其實神秘之係可以做一次講入邊嗰啲符號啊個設計啊。 佢甚至佢都有提埋神巴拿啦、香巴拉啦。 香巴拉啦，咁大概即係提一提啊嗱，呢套片咧。 那個香港的城市的做的設計呢，那我覺得是可以即係分析一下嘅。嗱，其中一樣嘢咧，我要加去佢咧入邊咧，就嗰啲招牌，雖然係假嘅，但係就冇簡體字，係啦，有日文，有日文，咁即係證明咧，佢其實係分到簡體字同埋正體字嘅。 唔係，我睇個片尾嗰度咧，佢其實係好認真咧，佢都係揾翻，佢當係喺香港。即係拍嘅做 research 咁樣嘅，即係香港成日就幫荷里活咧去搞。 唔係，但我唔明啊，佢點解唔揾啲真嘅咧？嗱，你譬如好舉個例啦，即係啲喺香港冇一間嘢叫星星快餐店噶嘛。 嗯，係。嗱，你 因為我睇到好多入邊嗰啲招牌啊。 嗱，我覺得咧，佢裡面咧，佢有幾個意義喺度嘅，即係因為咧，佢依個佢秉承緊咧去做一樣嘢，因為好多我諗即係嗰啲觀眾咧要睇咧，其實可能即係都。想係實質感，係為主咁嚟睇呢部戲。嚟到香港啊，你講香港點解你唔揾個叫香港嘅實景咁嚟睇咧？佢最重要咧，你會睇到佢嗰個世界咧，就係似一個叫做嗰時 Blade Runner 嘅嗰個叫做係未來嘅羅山，亦都咧即係又亦都似咧，跟住咧你會睇到即係卡通片就已經出過嚟嘅嗰個 Ghost in the Cell 咧嗰個咧，佢最重要就係佢講嗰個咧，成個香港佢裡面有好多。叫霓虹燈製造出嚟嘅嗰個 image， 嗰個就係 information。 嗱，呢個咧雖然我咁問啫，但我其實我有答案嘅。因為佢個妖歌景咧係拆 Q 曬啦。佢而家入邊睇嗰咧，佢有部分咧係重組個灣仔同埋旺角嗰個景嘅，啲招牌啊，即係嗰啲突出去嘛。咁你喺旺角睇下拆曬啊。 係，但你做一樣嘢，佢唔攞嗰個叫做實質感。佢最重要咧，佢梗係爭在佢唔再放嗰啲燈籠、紅燈籠喺度點解啫嘛？其實咧，你放埋咧，其實都冇嘢嘅，乜事都冇。因為咧，佢喺戲裡面嗰度咧，就算看戰太平洋都一樣嘅，就係佢有好多實際嘅香港實景之餘嗰時候咧，佢都要有部分咧，裡面咧即係有一種街。嗰種街咧，你會睇到咧，嗰度咧就即係話，喂，喺邊度拍啊咁嗰樣嘢。佢就係其實佢有一個叫 concept 啊，我一直都喺度摸索緊咧，就話佢 concept， 佢就話喺香港嘅裡面嗰度啊，有一啲地方，而嗰種地方咧，你如果你懂得，即係你懂得咧去揾嗰時候咧，你揾到有一啲嘢咧。是現實不存在，但係有一個叫亞空間，好似咧佢依個戲咧裡面講嘅上巴拿咧，即係嗰樣嘢。 佢要個感覺，呢個感覺就係佢哋眼中嘅香港。咁我講下你聽咧，其實佢講喺邊度咧？好明顯係講廟街嘛。你同唔同意啊？ 唔止，佢講嗰叫黑社會裡面建立到嘅一種叫做係奇怪嘅世界，暗黑嘅世界，咁樣樣嘅。佢嗰個裡面咧，即係有一個你先，你當係一個叫佢將成個個古仔，將香港呢個環境咧，佢哲理化咗佢嘅。即係話你去到咧，有時咧，你去睇到嗰時咧，有個實景，嗰、那個硬斑斑嘅實景咧，只不過係冰山嘅一角嚟。而佢仲有一個層面，那個層面咧就係咧就係、是、裡面嗰度咧有一啲可能叫舊嘅嘢，好似你頭先話齋即係。灣仔以前的景象呢，其實你現在呢好像這些奇異博士他們找到的，所以他在你看那段呢，他們都有一個很三人行的那段，突然間那些時間停頓了的，啲人唔喐，咁佢喺嗰度打，即係嗰段戲咧。 唔係，我記得我唔記得係阿林超賢拍邊度又係咁樣，邊度又係咁樣噶嘛。 有 衝緊茶嘅時候， 線人咯， 線人啊嘛，係啦。 唔係佢 嗱呢套片咧，大家如果即係事不閒得閒嘅時候咧，做一樣嘢，佢抄咗邊一個港產片，大家對翻曬啲索出嚟。 嗱，你最關鍵咧，你睇咧就係三人行嗰個咧，佢最撚尾嗰場。羅大佑的《知乎者也》唱這首古曲啊，《知乎者也》嗰陣時候咧，吱吱喂吱吱咁啊，改少少即係佢，因為佢講嗰叫講嘅而家嘅教育，香港嘅教育問題係好大鑊，即係嗰只歌咁勁。同時咧，佢成個醫院咧就好似佢依個玩話齋咧，佢個醫院咧啊，杜琪峰拍到咧就好舞台化咁嘅，係曼陀羅世界嚟嘅嗰種發射感嗰啲嘢咧。佢就係呢部戲講俾你聽，佢哋完全收到阿杜琪峰、賭常你嘅嗰個意圖，你唔係喺度拍緊一種叫做寫實片，你拍緊一種咧即係叫已經咧即係跳代咧一種叫超自然，但係就好實在嘅一個故事，裡面咧有好多隱喻喺度嚟嘅咁啊，咁啊所以過癮係呢度嚟。 好嗱，最後一個問題啦，佢你可唔可以肯定佢係抄呢、這個周星馳嘅？ 這個大話西遊呢？月光寶盒 我不用肯定，即你要它是公道自在人心，每個人你看完之後你自己看 我看到那裡說不是嘛可以這樣也行 即公道自在人心，但我覺得這個呢就亦都它那個叫做荷里活將香港這個城市就變成了 其實呢 最近的一個 我告訴你，我看現場的時候是怎樣呢？我不知道為什麼這部片呢，即是有多人有些 complain， 有些人有吵啊，有多人即是很多都覺得 OK 啦，尤其是在美國影評。 嗯， 這部片看的時候呢是觀眾現場有反應 的。 是，嗯，是，即是如果你說看的片近期是，即是特別以 Marvel 來說，即是這個雙蘭，因為前那幾部呢有些人說看到睡著覺的。 是，會的。 不是那個是 X-Men， 不是說 Marvel， 即是但是不是好像這部片我看的時候雖然不是叫很多人，但是有現場有讚歎聲的。但是去到這個抄襲月光寶盒那段，其實我覺得正常的觀眾入去，我這個年紀的觀眾是應該呵呵去的。但那段也有人笑那段。 他這個呢，我覺得他那個新的元素呢就不是在於他要想橋啊，想故事那裡呢，想到很絕，因為其實就都是好像開頭說其實它類型簡單的，但是它有一個新的個元素呢，就你從來未見過呢，即是 Marvel 裡面它用這麼多叫歐洲和英國的演員，男主角和那個叫那個什麼 AA 即是不是美國演員啦，這幾路你講得對的，是很 Q 多英國的演員，包括這個做阿汪Benedict Wong 是英國演員， 是啊，叫英國演員。 英國演員 那個就是好林雪，我覺得佢啊， 唔係佢林雪可以做嗰 part 嘅。 係啊係啊，佢揾林雪做咧，咁啊香港就真係哦，真係真相大白啦，真係香港。嗱，佢英國同埋係嗰個，因為做大反派嗰個咧就係無網嗰個啦，即係最近一個好出色嘅嗰個叫做係金像影帝嚟㗎啦，咁佢。師傅，其實師傅原本咧喺漫畫嗰度都係男人嚟嘛，蒙古人嚟嘛，呢個咩上古一係嘛？佢而家咧就揾咗即 係呢個汪，呢個入邊就漫畫入邊嘅汪。 咁啊爭好遠啦！而家電影嗰個過癮啲，嗰個即係林雪 feel 嗰個啊，嗰個 我都係堅持應該揾林雪做嘅。 係啊，應該揾雪。如果唔係林雪咧，就係阿羅海鵬。 羅海鵬唔係羅海鵬，應該做 Ancient Ones。 但係佢而家佢揾啊，佢而家揾呢個啊做啊 Ancient One 咧，都係非常之勁咧。就因為佢做嗰個叫因為佢第一漫畫佢原本係男人嚟嘅，第二咧就係佢就係曾經做嗰個叫 Orlando 啊，就係佢會變咗，即係其實本身係一個女人嚟嘅。但係咧，當佢咧就生咗仔之後嗰時候咧。佢就慢慢咧就變咗做男人， 咁啊，即係改編啊 ，Virginia Woolf 嗰度嘛，我靚到嘛，嗰套片我諗冇乜人睇過啦。 但係勁係依個演員嘅嗰個 代表作嚟嘅， 代表作嚟嘅。咁啊，最近咧又做吸血鬼啊嗰啲又好得咁噶啦。咁佢我覺得咧嗱，呢一個叫佢用非常之多嘅一個叫做係英國嘅演員啊，男主角就最正啦。你開場嗰啲聲啊，佢嗰對白咧。是已經吸引到你，咁但係咧，咁佢咧就係佢係講景咧，就喺美國個景，但係咧中間咧個主要嘅虛擬要鬥嘅嗰場面就喺香港，你會睇到咧時景加埋呢個叫 jumper 同埋 looper 咧裡面嗰度咧，佢設計咗一個好新嘅一個叫做係戰場嘅嘢出嚟嗰度咧，而家講俾你聽。跟住落嚟嘅 Avengers，就係會有呢種新元素喺度嚟嘅。佢哋可以跳嚟跳去，一個叫實景裏面有，幻境裏面都有。而香港咧就亦都咧，佢講俾你聽，香港咧就喺第二跟住嚟嘅嗰集咧，都係一個重要嘅市場，重要嘅戰場嚟嘅。咁啊，咁我覺得呢個設計係相當之過癮嘅，嗰個係啊。 好，咁就祝佢好運啦。咁講香港嘅時候咧，就盡量多啲用翻我哋啲即係實景啊嘛， 係啦，揾下啲香港嘅演員。 我唔明啊，點解佢唔去呢個昂坪360搞嘅咧？ 我諗係佢安排喺下一集啦。 係啊係啊，你建議俾佢啦嚇啊。 唔係佢，你事實上咧，你會睇到咧，當佢哋去講香港嗰時候咧，咁啊有啲不得不提嘅，有好多嗱，譬如就算你變形金剛，第四集都係一樣咧，有好多人都。 都睇完咗之後咧，佢裡面有啲角色咧，原來香港人都唔知係邊個嚟，但係咧，原來已經係好國際知名啊！嗰、那個拳擊手，嗰、那個已經國際知名。我哋咧對我哋自己香港嘅嗰個本區咧嗰、那個瞭解咧，都可能其中一部分。但你會睇到外國人都好注重好多，我香港而家發生緊啲咩事啊？流行緊啲咩嘢啊？其實佢哋係好關心。點解咧？因為香港咧係對佢哋嚟講咧，都係一個叫做咧行得好前嘅一個國際城市嚟嘅。係 啊， 呢、這個好關鍵嘅都係。 咁你禮失而求諸嘢。咁而家去到咁，人哋抄你呢個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嘅嘢，你自己就當呢啲嘢係垃圾， 係啊， 片都抌 Q 埋啊，咪 好得人驚嘅。有啲人會問佢啊，即係最近咧有一部戲啊，一講咧係我發覺咧喺十個裡面嗰度咧係有八個係完全聽都未聽過個名，就係、是、一個兩個女人，一個靚一個唔靚， 哦， 係未聽過， 嗯 啊。是影片人嚟嘅，都未聽過。兩個女人，一個 好少幾套去到咁盡㗎，因為 唔係啊，佢因為最即係最近咧，曾國祥咧，即係曾志偉個仔，佢嗰部戲咧，七月 安生 咧，咁嗰個咧，即係都係講兩個女仔嘅戲咧，即係都有好多啲將香港嘢同埋內地嘅戲咧夾埋一齊，咁啊都係講兩個女人啲故事，咁我就即係都係提翻起呢部兩個女人一個靚一個唔靚，蕭芳芳同張曼玉嘅一部電影。如果你係好中意電影嘅，冇理由聽都未聽過。啲咁解喎，佢真係原來十個計，我問咗啱啱十個，係有八個未聽過。我依個名要咁勁嘅名，兩個女人，一個靚一個唔靚，幾串啊？蕭芳芳同張曼玉，咁啊邊個係靚邊個唔靚咧？啊，佢梗係唔會講俾你聽嘅。但部戲咧就係玩呢樣嘢嘅嚇，玩得好盡啊！即係好似我做一個舉例， 你諗到我有一個新戲名， 嗯， 兩個男人， 嗯。 一個柒，一個唔柒，第四節翻嚟同大家見面啦。